是不那么沉重，轻轻就抓着夏天地面闷热的晚风。蜜蜂特别笨拙，或聪明相同，它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。